三，你的故事天地。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1869年5月，美国犹他州太平洋铁路合龙仪式惊现亚洲面孔。150年前的美国为何会涌入大批中国劳工？这些华工又是如何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创造了太平洋铁路提前7年竣工的奇迹？档案为您讲述沉默道丁的足迹。1860，华工在美国。 美国的内华达山脉一年当中啊几乎没有夏季，春秋两季也是非常的短暂。一般情况之下，6月份的积雪还没有完全融化，可到了10月份就又开始下雪了。 当年为了加快修建铁路的进度，希望能赶在雪季到来之前抢出工期，华工们被分为两队，在主隧道两端相向爆破推进。一声声惊天巨响在静谧的山脉中显得尤为刺耳。当时由于设备简陋，许多华工都是徒手将黑火药引爆，在四散逃离。然而幸运之神不是每次都能眷顾这些只为勤劳的华工，不少华工因为没能及时逃离而丢失性命。隧道里面的恶劣环境更是加重了这种不幸发生的几率。在爆破过程中，隧道塌方事件时有发生。 And they could double it if they built a shaft down through the center here, 90 feet through granite down. Then they could build from the inside out as well as from the outside in. And even with 3 crews on each face, working 4 faces at a time, 12 crews in 8-hour shifts, 24 hours a day, they only made 14 inches of progress per day. 看见了吧？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以华工为主力的筑路大军依旧在雪季到来之前完成了计划进度，即便是损失惨重。1866年春天，也就是大批华工专程从中国赶到太平洋铁路工地的一年之后，工程推进到了多纳湖附近。 当劳工们跋涉到多纳湖附近的山顶上时，尽管他们已经历了许多座高山峡谷，但这里险峻的地势仍然让许多人倒吸冷气，拖着辎重的骡马纷纷止步，不敢前行，只有将骡马的眼睛蒙住，才勉强能将它们拉动。华工们发现这里的华钢岩山体极为坚硬，往往一次爆破仅能炸掉几厘米厚的岩体。 为了解决黑火药爆炸力不足的问题，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从欧洲引进了当时最新型的炸药，就是硝酸甘油。硝酸甘油自从1846年发明以来，炸药之父诺贝尔就一直在不断改进提升它的安全性。这也是人类在发现和使用黑火药1000年之后第一次发现威力更强大的爆炸物。硝酸甘油这种东西呢，存在着很不稳定的特性，稍有颠簸和碰撞就会发生剧烈的爆炸。但是为了赶工期，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还是冒险从欧洲进口了3箱硝酸甘油，其中的1箱刚刚到旧金山就发生了剧烈的爆炸，一家货站给炸的是粉粉碎，10几位工人遇难身亡。这起爆炸案一发生，立刻震动了整个加州。加州政府通过了法案，禁止在加州境内运输硝酸甘油。 但是禁令并没有阻挡 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使用新型炸药的决心。因为工程进度的压力，即使硝酸甘油事件的阴影笼罩在每一个人心头，决策者们仍铤而走险，决定在工地现场合成硝酸甘油。第一批硝酸甘油在内华达山脉中试制成功，并立即被运送到了绝顶隧道。现场监工向铁路公司总部汇报说，相同质量的硝酸甘油可以达到数倍黑火药的爆炸效果，工程的进度将大大加快。 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四大股东一个一个是兴奋异常，下令用硝酸甘油全面替代黑火药。因为现场配置的这个硝酸甘油啊，它很不稳定，再加上华工呢24小时3班倒的作业，几乎每天都有伤亡发生。尽管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是竭力封锁劳工伤亡的消息，可相关的新闻还是不断地出现在了加州媒体的报道当中。 1866年4月24日，加州小镇奥本出版的《先驱周报》报道说，一场惨烈的爆炸夺走了6位劳工的生命，这六位劳工包括3位白人和3位华人，其中的白人工头菲利普·黑根被炸成了碎片，而另一位遇难者先是被炸上了15米高空，然后落在了30米开外。需要注意的是，这则报道没有提及除工头以外任何一位遇难者的性命。具体华工伤亡多少人现已无法统计，但光有一次从美国运回中国安葬的遗骨，一船就有1200具。所以有人说，实际在修铁路时伤亡的人数得过万，由华人社团安排海运送回中国。 在19世纪，很多人受伤或那个死亡，但是当时还没有保险，还没有政府的各种各样的资助保证安全的工作条件，所以你死掉之后就没有任何的资助，这是一个相当那个不人道的那个情况。 铁路公司当年对华工可没有任何的赔偿措施，因此也就没有认真记录这些华工的性命。发生这种事情之后，他们的遗骨呢通常被暂时埋在道边，积累到一定数量之后啊，再运回旧金山去。也有一些华工的遗骨会因为雪崩塌方等等的原因被长期留在内华达的山脉之中，一直到21世纪初仍然不断地有华工的遗骨被人们所发现。1866年，华工们开始挑战工程中最大的拦路虎——塞拉岭通道。被称为何恩角的花岗岩石墙是这里最难攻克的险关，它的下部是垂直光滑、深达1000英尺的悬崖峭壁。为了在笔直的山崖上劈出一条双轨宽的路基来，华工们把自己拴的吊篮里从山顶上用绳索吊下去，在半空中啊凿壁填塞火药，点火之后呢再往上拉。那儿的岩石之硬，常使得火药从炮眼里直接蹦出，伤及华工的性命。因为火药性能不稳或者绳索磨断而葬身崖底的华工更是不计其数。华工们腰系绳索，身悬半空，硬是开出一条行驶车辆的通道了。在修筑100英里的塞拉山脉地段的铁路时，华工的死亡率高达10%。 当代美国华人学者赵耀贵先生在他的《太平洋铁路的无名建设者》一书中做了如下不完全统计。在1866年至1867年的那个严酷而漫长的冬天，多纳湖边的绝顶隧道周围总共发生了不下10次雪崩，吞噬了至少120位华工的性命。大部分华工的遗体在春天冰融雪化 之后才被发现。与此同时，有至少相同数量的华工在这个冬天被冻死，或死于爆破和各种工程事故之中。在随时可能夺取生命的工作环境下，华工们仍然要在铁路公司的要求之下进行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大罢工之后，他们的工作条件能否有所好转？档案马上为您讲述。 华工们从日出干到日落，每周六天，每天至少工作10个小时。最初到工地啊，华人每月拿27美元的工资，可同样的工作量，白人工人一个月却可以拿到35美元。随着工程难度的增加，华工们的工资啊也是略有提升。可是华工们住在自己搭的很简陋的帐篷里，工头还要从他们微薄的薪水里抽成扣除饭钱，而白人工人呢却住在公司给他们提供的车厢里，这条件是好得多。 华工大约每30人一组，每组退选1人领工资，钱多半放在一个草帽里，附上一张写有中文的对账单，没有机会论多论少，如果有争议，工头立刻把钱拿走。华工们只希望月工资从35美元加到40美元，跟白人工人一样，每天工作时间不超过10小时，在漆黑的隧道里换班的时间能缩短到8小时。同时，华工希望自己有离开铁路工地去寻找别的工作的自由。然而，这些切实要求从未被重视过。 1867年初夏，内华达山脉的积雪还没有融化，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股东们就已经开始担心铁路线能不能在年底之前越过山顶到达特拉基小镇。然而，当这些高高在上的股东们在心里边噼里啪啦打着自己如意小算盘的时候，6月25号这天，长达2英里的内华达山脉的东侧工地上，华工们却纷纷放下了手里的镐，回到他们简陋的帐篷里，没有任何的唇枪舌战，互相之间交谈的秘密只是沿着铁路线默默地传递。2天之后，沿线的华工开始了太平洋铁路修筑期间最大的罢工。 面对这场罢工，独眼工头斯托尔布瑞斯大为光火，他把各个包工头叫到一起，告诉他们如果不复工，他们的要求连一个字都不会考虑，并到工地上发表了一个类似战士讲话的演讲，告诉罢工的华工，在这里他才是法律，他们如果不遵守可以离开，可是他绝对不会付他们6月份的工资，并且罢工的损失由华工自己承担，同时他也切断了工地上华工的食品、肉类等日常供应。 为期7天的罢工在周一早晨6点宣告结束了，除了仅剩的1-2个华工帮还在坚持，大部分华工都准时出现了山顶的工地上，他们已然是饥饿难耐。7月3号，山顶的工地已经恢复，华工们的薪资不变。当铁路修筑到犹他州中部的时候，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将与从东部跋涉而来的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会合，从而最终为这项世纪工程画上一个句号。 美国犹他州以它北部的大盐湖闻名于世，大盐湖方圆4400平方公里，丰水期面积会超过8000平方公里，是西半球最大的咸水湖，湖水中矿物质含量之高，可以使普通人漂浮在湖面上，因此有美国死海之称。太平洋铁路至今仍在犹他州保留着一段运营路线。 修建太平洋铁路东段的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在1868年10月26号创造了1天铺轨7英里的记录。身为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副总经理的托马斯·杜兰跟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4巨头之一克罗克夸下了海口，说这个记录啊 没有人能够打破。克罗克不同意杜兰的说法，两个人就开始打赌，赌金是10000美元。直到铁路即将合龙的前2个星期，这个赌局可还一直没有输赢。再不抓紧时机，杜兰的预言将会变成现实了。于是克罗克开始催促前线施工的总管斯特罗布里奇安排了这场两个大人物的赌博，否则到那时候啊，不光是克罗克，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都会连带着被刻在这个玩笑的耻辱柱上。 斯特罗布里奇一直在第一线指挥施工，对打破日铺轨7英里记录充满信心。他挑选了一批华工和几个强壮的爱尔兰劳工，许诺如果完成任务，这一天的工资便会加至平时的4倍。 An actual bet that had been made between the dignitaries of who could lay the most miles of track in one day. The Union Pacific dignitary said, "There's no way you could beat it. If you do, we'll pay you $10,000." 斯特罗布里奇把工人分成了2组，一组干活，一组做辅助工作，并预备轮换作业。先上的一组牛劲大发，中午饭后拒绝被替换，累计工作12个小时，铺设了3524根铁轨，总共铺设长度超过了10英里，铺轨的速度创造了当时的世界纪录。 就在铁路铺设进度飞快之时，筑路华工们却接二连三的病倒，究竟是什么疾病如此凶猛？太平洋铁路又能否如期修建完成？档案马上为您讲述。 1869年1月，铁路工地上的几个华工突然病倒了。他们呀，先是高烧不起，接下来浑身上下都是斑疹，而且病倒的华工呢，是接二连三越来越多，有些白人也被传染。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赶紧派来了医生，经过诊断，医生报告了一个骇人听闻的结论，他们得的是天花。为了隔离病人，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马上调来了一节火车的车厢，让病人在车厢里养病。但是问题又来了，谁在车厢里去照顾这些患者呢？关键时刻，建筑工地上唯一的一位女士，总监工斯多布里奇的夫人，26岁的汉娜·斯多布里奇勇敢地站出来，承担了这个危险的任务。这次天花疫情持续了3个多星期，之后呢，工程就又恢复了常态。人们没有找到在疫情中死亡华工的人数，就如同死于工程事故和其他疾病的华工一样，他们的名字具体人数铁路公司并没有刻意去记录，人们只知道天花在当时的平均死亡率是30%。在这次的疫情当中，汉娜本人也染上了天花。既幸运又不幸的是，这位姑娘和死神擦肩而过，活下来了。可是在之后的岁月当中，她一直是以白纱遮面，因为天花彻底毁掉了她的容貌。但是事后有人问她，你是不是后悔当时去照顾那些病人呢？汉娜坚决地摇了摇头说，不。经过7年艰苦卓绝的努力，1869年5月10号成为了美国历史上重要的一天。太平洋铁路的合龙仪式将在犹他州的波莫托里峰举行。原计划要花14年时间修筑完成的太平洋铁路，因为华工的加入而工程进度大大加快，最后仅仅用了7年的时间就全线接轨了。这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铁路，凝聚了无数华工的智慧、汗水、鲜血乃至他们的生命。 清晨8点20分，联合太平洋铁路的119号列车缓缓驶到波莫托里峰。半个小时后，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朱比特号列车也迎面驶来。乘车前来的两家铁路公司的头面人物、当地政要和媒体记者下车就位，他们将目睹太平洋铁路的合龙仪式。上午10点左右，合龙仪式开始了。此时仅有最后2根铁轨没有安装。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8位爱尔兰劳工 将一根铁轨安装在枕木的西边一侧，而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八位华工将一根铁轨安装在枕木的东边一侧，并分别将倒钉和鱼尾板安置完毕。之后，两个公司的最高领导人来到铁道边，先后用一把银色的倒钉锤轻轻敲击金色倒钉，随即两枚金色倒钉被取了出来，作为历史的见证，妥为收藏。 由于后人从当时的合龙庆典结束之后的图片上没有找到一个中国人，所以有人推断没有华工啊被邀请去参加庆典。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几天之后出版的《旧金山新闻报》透露出了这些华工的去向。 为了弥补庆典里没有华工的遗憾，美国画家托尔斯希尔于1881年绘制了巨幅油画《最后的倒钉》1869，两位华工终于出现在了画面的中心位置。这幅油画永久陈列于加州铁路博物馆，被确认为是比相同主题的照片更为真实的历史记录。 到了1919年，美国为了庆祝太平洋铁路通车50周年，又特意找到了铺设最后一根铁轨的八位华工当中的三位。这个时候他们可已经都是古稀的老人了。这三位华工站在平板车上，在人群的欢呼声中驶过了当年他们自己铺设的铁路，享受到了英雄一样的荣耀。1958年12月，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毛泽东收到了一封美国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家威廉·福斯特的来信。在这封信当中，福斯特是高度赞扬了华工对于开发美国西部的贡献。 信中福斯特说道，中国人主要是工人，在美国西部地区的历史中起过很大的作用，这一点你无疑是知道的了。他们开始移居到这个地区是在19世纪50年代初期，正是加利福尼亚州有名的淘金热盛极一时的时候。从那时以后的几十年间，在美国西部所有的矿山、森林、牧场和工地里都有他们在工作。他们修建了加利福尼亚州的主要铁路，特别是在19世纪60年代后期铺就了美国第一条横贯大陆的中央太平洋铁路的西半段，这是一个英雄的成就。 如今150多年过去了，中国的铁路技术已然是飞速发展，进入了世界一流的行列。而150年前华工们的故事，仍然会继续激励着后来人。 We gather today to honor a group of workers who helped build our nation. Workers who are in no small measure responsible for one of the largest economic expansions in our country, and really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historic accomplishments. My hope is that by sharing the history of these workers, we can help to repay some of the debt we owe to generations of immigrants who helped build this country. 寻求财富，今天他们的后代就是对那段光辉岁月最好的铭记，而这将是一段永远不再被遗忘的历史。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读书、品书、论书，以书会友，可以娱情；以书养心，可以明志。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吾辈

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